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77集，重逢。原本不大的庭院里都是人，孔领招呼厨房热锅炒菜，就在院子里架起了桌子，又马上行给锦衣卫和李北禁卫们接风洗尘。乔天涯用筷子追着丁桃的肥麻雀， 人都跑瘦了，就你把他喂得油光发亮，准备给哥哥们下酒是不是？ 丁桃原本高兴，闻言兜起麻雀急道， 不给。 古今饿得很，埋头扒饭的空隙也没忘了伸筷子把乔天涯打回去，闷声说， 你皮痒吗？非得欺负他一个小孩子。 路上也没克扣你的粮分。 陈阳坐着吃了酒， 你怎么还饿成了这样啊？ 古兄弟把粮都分给路上行乞的小孩了。 费胜才跟他们打交道，知道以后大家都是一路人，所以话都挑好的说。 我看古兄弟也是侠骨柔肠，掏了好些铜钱给他们买包子呢。 救急不救穷，你这见人落泪就心软的毛病得改改了。现在哪儿都缺粮食，不是不让你行善，但也得有个分寸。 陈阳苦口婆心地说。丁桃趴在一边说， 你把钱都花了。哎，金哥，你上回不是还说要交给我的吗？我给你攒着娶媳妇呢。我早说了，放在我这里我记得可清楚呢。 他说着又把小本掏出来， 那大前年过年你吃酒借我三文钱的事情我还记着呢。当然我也不是在乎这点钱，我不在乎，真的哥，我就是想让你。 古今吃得痛快，把随身带着的棉花塞进右耳，转向左边。 家里的酒给我弄一坛， 只喝三杯。 乔天涯早已经停了筷子， 待会儿要跟我主子汇报差事，你喝得烂醉是忘了上回侯爷的罚吗？这个时候我劝你谨慎行事。 他一般都是嘻嘻哈哈的样子，可他从前是锦衣卫同知，如今真的拿出派头来还真有点威势，语气很平和，话却没那么好听。古今烦躁地皱了下眉，却还是点了头， 是馋了，我已经连月没有喝酒了。 丁涛逐渐关上了话匣子，他是这些人里边年纪最小的，平素都被当作弟弟养，哪个哥哥都没吝啬过给他买糖，正是如此他谁也不怕，谁都敢亲近。他天生带着洞察力，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流动格外敏感，他察觉到哥哥们都不同于表面上的放松，于是他捧着自己的小麻雀老实地坐在一边，不吵也不闹。饭吃得差不多了，孔里又安排了人腾院子给这些一路奔波的来客落脚休息。这会儿已经是半夜，沈泽川让丁桃送几缸去歇息，为首的几个都有事禀报，依次立在门廊准备挨个进去。 一道进来坐下，有话一起谈。 待他们都进来了，沈泽川坐在主位，先问陈阳， 筹办军粮的事情顺利吗？ 陈阳坐得端正，他整理了片刻言辞， 不顺。正如我临行前公子所料，怀州的官员百般搪塞，迟迟不敢筹办，都是离北战事紧张，主子的两日期限眼看就要到了，我急得上火，还是落霞关守卫江大人出面担保，怀州才肯放粮，好在赶上了期限，有两马道直通，才没有耽误军情。 他说到这里沉默一会儿， 我在离北见了世子爷，世子爷伤得很重，听闻主子在去都陷入重围，想率兵去接，可惜被王爷驳回了。 沈泽川没有再问详情，而是转向古今， 你当时来慈州调粮，周贵没有怀州州府那么难缠，怎么如今也愁眉不展？ 古今被点到名字竟然有些错愕，在座的都发觉他的心不在焉。沈泽川看着他，他说， 我来慈州督察军粮的筹办确实没有遇着刁难，早早就随军送去了前头，还在红雁东山脉见到了王爷。 他说得不快，停下来 犹豫许久。 我听说主子出了去都，一直在等他归家，后来和陈阳在军中碰头，才知道主子停在了磁州，所以便赶向这里。 李北就在磁州北方，按道理他们应该比乔天涯更快。沈泽川指尖微敲着桌面，掠了过去，对乔天涯说： 你呢？想说。 乔天涯在一把手上架着手臂，回答得很快： 我受主子命令赶去寻人，在薛府内宅追查踪迹，发现薛修卓把师父移到了东龙牙行，先生却不知所踪。我们晚了一步，城门也出不去，便只能在去都里躲藏。 他说着看向费胜， 正巧他也带着人在躲世家搜查，我们想方设法要出城，韩城却把去都堵得水泄不通，我们实在没有地方去，就藏身在侯爷的梅宅里。我在梅宅里恰好发现了侯爷从潘家套出来的去都关沟分布图， 这东西是萧迟也进爵设宴时从潘令手里得到的，当时他是准备留给自己以防万一用的，却不料阴差阳错的成为乔天涯他们逃脱去都的钥匙。 我们是从关沟爬出来的， 费胜说着伸手比出手指， 各个大街的关沟都是新挖的，不知道是不是侯爷的意思，全部是外宅里宽，干燥之处还存着烛火和一些干粮，我们一行50多个人就是靠着这些干粮跟八大营绕了10几天，最后从靠近封山的地方出了去都。 出来后发现去都八城间的官道查验严格，就当掉了身上的金银玉佩，乔装成游商，从船城南边绕到了茶州，再从茶州赶到了磁州。我们半月前到茶州时，听说韩城已经把黄四送入了宫中，但是离开茶州后消息不通，就失去了后续，其他详细就得等葛青青的信了。 沈泽川沉思着，没人打扰他，听见丁桃在廊下走动的声音。等到丁桃走到门口，他说： 你们俩人也累了，今夜便跟着丁桃先去休息吧。 费胜有眼色，也不忙着在今夜剖白中心，干脆利落地起身跟乔天涯一起喊了主子就退出去了。烛花微爆闪烁了一下，古今始终没有抬起头再吭声，他陷在昏光里，烛火的影子投影在他的侧脸，像是两团扭打在一起的小人。沈泽川出奇的冷静： 你们两个在离北遇到了什么事情？ 陈阳抬起手半遮了脸，肘部撑在一把手上： 我在世子跟前没遇着什么事情，是古今。 古今在难挨的寂静里解了衣扣，脱掉了上衣，背过身，使得整个背部暴露在沈德川眼前。 这些事原本该直接禀报主子，但是主子几日后才回，依照主子在去都的吩咐，我可以先禀报公子。我到了战事最激烈的地方，王爷和左帅都平安，军粮审查结束后，我暂时做了原来的斥候游队前锋，每日跟汉蛇部的骑兵打交道。记不清是哪一日，我从东山脉带着小队回城，在途中遇到了伏击， 那背部被石烂了，严重的地方已经刮掉了，缠着纱布的地方仍然能看见渗出来的血。 我中了一箭却逃脱了，我原本以为是汉蛇部的人，所以带着剩余200弟兄绕开了汉蛇部出没的草场，从图达隆起的沼泽地往回走，谁知当夜就在图达隆起再次遭遇了伏击。 古今把衣衫再拉起来，他系着扣： 公子，我是斥候出身，能被王爷选入禁卫，靠的就是一双眼睛和一对耳朵。这些年在去都待的虽然不如从前，但在主子提点以后也不敢再大意，尤其是在战场上更是谨慎。那夜我的行军路线都是直接下达，没有和任何人商讨，却两次被伏击，所以我开始怀疑队伍里有汉蛇部的眼线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